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为审和尚叫做何物，祖云这阁僚根性太利，汝更勿言，着草场去，慧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慧能破柴踏对，经八月余，祖一日忽见慧能曰：吾思汝之剑可用，恐有二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慧能曰：弟子一知失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信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计来成吾看，若悟大义，复汝依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极不重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众得处分，退而递相谓曰：我等众人不须诚心用意作计，将成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德，我辈慢作寄送，枉用心力。诸人闻语，总皆喜心，闲言我等以后依止秀师，何凡作寄？神秀思维，诸人不成寄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寄将成和尚，若不成寄，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我诚记忆求法极善，逆祖极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惜别，若不诚记终不得法，太难太难。吾祖堂前有布廊三间，你请供奉卢真化楞伽经变相及吾祖血脉图流传供养，神秀作记成矣，速度欲成，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你成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成绩不得。秀乃思维，不如向廊下书住，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往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事业三更，不使人知，自执灯。书记于南廊壁间，诚心所见，记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受书记了，便却归房，人总不知。秀父思维，吾祖明日见计欢喜，即我与法有缘，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夙夜障重，不合得法，甚意难测，方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足以知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信。天明，祖唤卢供奉来，向南廊壁间绘画图像，忽见奇迹，报言供奉却不用画，劳而远来，今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计与人诵持，依此计修免多恶道，依此计修有大利益，命门人助香礼敬，敬诵此计即得见性，门人诵计皆叹善哉。祖三更唤秀入堂，问曰：计是汝作否？秀言：实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计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是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 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如且去一两日思维，更作一计，将来无看，汝既若入得门，复汝依法神秀作礼而出。又经数日，坐计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复两日，有一童子于对方过，唱诵其偈，慧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是大意。遂问童子曰：“诵者何偈？”童子曰：“尔这隔僚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复依法，令门人作记来看，若悟大义，即复依法为第六祖。”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五相记，大师令人接送，依此记修免堕恶道，依此记修有大利益。慧能曰：“我亦要送此，结来生缘。上人，我此踏对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祭前礼拜。”童子引至祭前礼拜。慧能曰：“慧能不识字，请上人未读，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慧能闻已，遂言亦有一计，望别驾未书。”别驾言：“汝亦作记，其事稀有。”慧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末义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别驾言：“汝但诵记，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慧能记曰：“菩提本无数，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书此记矣，徒众总经无不皆讶，各相谓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组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记曰：亦未见性。”众以为然。次日足遣至对方，见能腰食舂米，欲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乃问曰：“米熟也未？”慧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足以杖即对三下而去。慧能即会祖义三古入室，足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未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其祖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祖之悟本性，谓慧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三根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留步将来无令断绝。听无记曰：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祖父曰：习达摩大师出来此土，人未知性，故传此衣以为性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为传本体，师师密覆本心，依为真端，知汝悟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慧能起曰：向神处去。祖云：逢怀则止，遇会则藏。慧能三根领得衣钵，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得出江口？ 吾祖言：汝不须忧，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驿，祖令上船，吾祖把汝自摇，会能言，请和尚坐，弟子何摇汝？祖云：何事无度汝？慧能云：迷时失度，误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慧能身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复法，今已得悟，只合自信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后佛法犹汝大行矣。汝去三年无方世事，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诉说，佛法难起，慧能此为足矣，发足难行。两月中间至大雨岭，竹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一僧俗姓陈，名慧明，先是四品将军，性情粗躁，极易参询，为众人先趁机慧能。慧能直下衣钵于石上，曰：此衣表性可立真也。能隐草莽中，慧明至提夺不动，乃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慧能遂出盘坐石上，慧明坐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慧能云：汝既为法而来，可秉习诸缘，勿生一念，无为汝说。明良久，慧能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各是名上座本来面目。慧明言下大悟，复问云：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慧能云：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反照，密在汝边。名曰慧明，虽在黄梅，时未醒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慧明师也。慧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梅，擅自护持。明又问慧明今后向神处去，慧能曰：逢缘则止，遇明则居。明礼辞。慧能后至曹溪，又被恶人寻逐，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凡经衣食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令守望，每见生命尽放之，每至饭时以菜祭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一日思维，时当弘法，不可中顿，遂出至广州法性寺，执印宗法师讲涅盘经，时有风吹翻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翻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翻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印宗言至上席，真洁奥义，见慧能言简理当，不有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闻黄梅依法难来，莫是行者否？慧能曰：不敢。宗于是作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宗复问曰：黄梅副主如何止受？慧能曰：止受即无，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能曰：未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慧能曰：法师讲涅盘经，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贵德王菩萨薄佛言，犯四重境，作五逆罪及一禅梯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运之语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

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若是自心见性，皆成佛道。净明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善知事。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若自不悟，须觅大善知事，解最上圣法者，直是正路。是善知事有大因缘，所谓化导令得见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需求善知识指示方见。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只为需他善知识，望得解脱者，无有是处。何以故？自心内有知识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虽有教授，就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是自信，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识智慧观照，内外明彻，是自本心。若是本心，即本解脱。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若见一切法心不染浊，是为无念。用即便一切处，亦不着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世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若百物不思，当令念觉，即是法服，即名边见。善知识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识后代得无法者，将此顿教法门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是佛故，终生而不退者，定入圣位。然须传授，从上以来莫传吩咐，不得逆其正法。若不同见同行，在别法中不得传复，损彼前人究竟无益，恐愚人不解谤此法门，百劫千生断佛种性。善知识无有意无相诵，各须诵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违纪无言，亦无有益。听无诵曰：说通即心通，如日处虚空。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法即无顿见，迷悟有持疾。只此见性门，愚人不可惜。说其虽万般，合理还归一。烦恼暗宅中，常须生慧日。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邪正俱不用，清净至无余。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净心在妄中，但正无三障。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色类自有道，各不相烦恼。离道别密道，终身不见道。波波度一生，到头还自傲，欲得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道心，暗行不见道。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增爱不关心，长生两脚卧。欲你化他人，自须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囚兔角，

僧法达，洪州人，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礼祖师，头不至地。祖喝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汝心中必有一物，运习何事也？曰：念法华经以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精义，不以为胜，则与吾偕行。汝今复此事业，都不知过。听吾偈曰：离本则慢床，投息不至地，有我罪己身，望功夫无比。师又曰：汝名什么？曰：名法达。师曰：汝名法达，何曾达法？复说偈曰：汝今名法达，勤诵未修歇，空诵但寻声，明心号菩萨。汝今有缘故，吾今为汝说，但信佛无言，莲花从口发。达闻偈悔谢曰：而今而后，当谦恭一切。弟子诵法华经，未解经义，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广大，愿略说经中义理。师曰：法达，法即甚达，汝心不达，经本无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经以何为宗？答曰：学人根性暗钝，从来但依文诵念，岂知宗趣？师曰：吾不是文字，汝是取经诵一遍，吾当为汝解说。法达即高声念经，至譬喻品。师曰：指此经原来以因缘出世为宗，总说多种譬喻，亦无怨于此。何者因缘？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一大事者，佛知之见也。世人外迷着相，内迷着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之见。佛有觉也，分为四门：开觉之见、视觉之见、悟觉之见、入觉之见。若闻开示，便能悟入即觉之见。本来真性而得出现，汝甚勿错解经义，见他道开示悟入，自是佛知之见，我辈无分。若作此解，乃是谤经毁佛也。彼既是佛，一句之见何用更开？汝今当信佛之见者，知汝自心更无别佛。盖为一切众生自彼光明，他乃纯净，外缘内扰，甘受驱驰，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却令请息，莫向外求，与佛无二，故云开佛之见。吾亦劝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之见。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恶，贪嗔嫉妒谄佞我慢，亲人害物，自开众生之见。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是自开佛之之见。汝须念念开佛之见，悟开众生之见。开佛之见即是出世，开众生之见即是世间。汝若但牢牢执念以为功课者，何意离牛爱尾？答曰：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也。师曰：经有何过？岂仗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有己。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即是被经转。听吾偈曰：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诵经久不明，语意作仇家。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无惧不济，常遇白牛车。达闻偈不觉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师曰：法达从昔以来，实未曾转法华，乃被法华转。再起曰：经云

尽属情所寄62件本，妄立虚假名，何为真实意？唯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已知五蕴法，即以蕴中我，外现众色相，一一因身相，平等如梦幻，不起凡圣见，不作涅槃解，二边三际断，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结火烧海底，风谷山相及，争常即灭乐，涅槃相如是。吾今强言说，令汝舍邪见，汝物随焉解，许汝之少分，至道闻即大悟，踊跃作礼而退。行思禅师，身及周安城刘氏，闻曹溪法席圣化，近来参礼，遂问曰：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师曰：汝曾做什么来？曰：圣地亦不为。师曰：落何阶级？曰：圣地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师生弃之，令思守众。一日，师谓曰：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思即得法。遂回济州清源山，弘法少化谥号弘济禅师，怀让禅师，荆州杜氏子也，初谒嵩山安国师。安发之曹溪参叩，让至礼拜。师曰：神处来？曰：嵩山。师曰：什么物？任么来？曰：说似一物，即不中。师曰：还可修正否？曰：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师曰：即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即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罗趁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应在汝心，不须诉说，让豁然气会。遂执事左右15载，日增玄奥，后往南岳大产禅宗，赤世大会禅师。永嘉玄觉禅师，温州代世子，少习经论，今天台止观法门，因看维摩经，发明心地，偶师弟子玄策相访，与其聚谈，出言暗合诸祖，策云：仁者得法师谁？曰：我听方等经论，各有师承，后于维摩经悟佛心宗，未有证明者。策云：威英王以前即得，威英王以后无师自悟，竟是天然外道。曰：愿仁者为我证据。策云：我言轻。曹溪有六祖大师，四方云集，并是受法者，若去则与协行，觉遂同策来参，老师三匝正席而立。师曰：扶沙门者，具3000威仪，80000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身大我慢。觉曰：生死是大，无常迅速。师曰：何不提取无生，了无素乎？曰：体即无生，了本无素。师曰：如是如是，玄觉方具威仪礼拜。须臾告辞。师曰：反太素乎？曰：本自非动，其有素也。师曰：谁知非动？曰：仁者自身分别。师曰：汝甚得无生之意？曰：无生其有意也。师曰：无意谁当分别？曰：分别亦非意。师曰：善哉，少留一宿，时谓一宿绝。后著正道歌，盛行于世。是曰：无相大师，时称为真觉焉。禅者至黄，初参五祖，自谓已得正受，安居常坐积20年。师弟子玄策游方至和硕，闻黄之名，早安问云：汝在此做什么？黄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唯有心入也，无心入也。若无心入者， 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因何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寒士之流亦因得定。黄曰：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有无之心。策云：不见有有无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黄无对。良久，问曰：师似谁也？策云：我师曹溪六祖。黄云：六祖以何为禅定？策云：我师所说妙湛圆寂，体用如如，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声，离声禅响，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黄文士说，近来也师。师问云：仁者何来？黄去述前缘。师云：诚如所言，汝但心如虚空，不着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情妄能所具泯，性相如如，无时不定也。黄于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其业河北士庶闻空中有声云：黄禅师今日得道。皇后礼辞，复归河北，开化四众。以僧问师曰：黄眉一指什么仁德？师云：会佛法仁德。僧云：和尚还得否？师云：我不会佛法。师一日欲着所受之衣，而无美权，因至寺后无里许，见山岭郁茂，锐气盘旋，师正席着地，权应手而出，即以为持，乃跪膝缓衣时上。忽有一僧来礼拜，云：方便是西蜀人，昨于南天竺国见达摩大师，主方便速往唐土，吾传大家舍正法演藏及僧伽离，建船六代，于韶州曹溪汝去瞻礼，方便远来，愿见我师传来衣钵。师乃出世，次问上人公何事业，曰：善素。师赠色曰：如世素看，便枉错。过数日，素就真相，可高七寸，曲径奇妙。师笑曰：如只解素性，不解佛性。师书手摩方便顶，曰：永为人天福田。师人以衣酬之，便取衣分为三：一披塑像，一自流，一用棕果异地中。是曰：后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于此，重建殿宇。宋嘉佑八年有僧为仙，修殿绝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祷折印。有僧举卧轮禅师偈云：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镜心不起，菩提日日长。师闻之曰：此计为民心地，若一而行之，世家系福。因是一计曰：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镜心竖起，菩提作么长。顿见品第八。使祖师居曹溪宝林，沈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于时两宗神话，人皆称南轮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见之分，而学者莫知宗去。师谓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持极，何名顿见？法无顿见，人有立顿，故名顿见。然秀之途中，往往今南宗祖师不是一字，有何所长？秀曰：他得无师之志，圣物上圣，无不如也。且无师无祖亲传依法，岂徒然哉？无恨不能远去清净，须受国恩。汝等诸人无志于此，可往曹溪参决。一日，命门人至诚曰：汝聪明多智， 可谓无道曹溪听法。若有所闻，尽心记去，还未无说。至臣禀命至曹溪，随众参请不言来处，时祖师告众曰：今有道法之人前在此会。至臣即出礼拜，具陈其事。师曰：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对曰：不是。师曰：何得不是？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师曰：汝师若为是众？对曰：常指挥大众，助心观境，常坐不卧。师曰：助心观境是病非禅，常坐居身，与理合意。听吾偈曰：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至臣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不得器物，今闻和尚一说，便弃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为教示。师曰：吾闻汝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未深汝师说戒定慧形象如何，与吾说看。臣曰：秀大师说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尽其意名为定，彼说如此，未审和尚以何法慧人？师曰：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狂辱，但且随方解服，假名三昧。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实不可思议，吾所见戒定慧又别。至臣曰：戒定慧只合一种，如何更别？师曰：汝师戒定慧皆大圣人，吾戒定慧皆最上圣人，误解不同，见有迟疾。汝听吾说，与彼同否？吾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常明，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听吾偈曰：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不增不减自金刚，生去生来本三昧。臣闻偈悔谢，乃臣一偈曰：五蕴幻身，幻合究竟，回去真如，法还不尽，施然之。复欲臣曰：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之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一名佛身，一名菩提涅槃，一名解脱之见，解性之人，利益德不利益德，去来自由无智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至臣再起师曰：如何是不利益？师曰：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德，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见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诸法即灭，有何次第？至臣礼拜，愿为执事，朝夕不懈。僧智彻，江西人，本姓张，名行昌，少任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虽无比我，而徒侣尽其爱憎，使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而继祖师传一为天下闻，乃主行昌来赐师，师心通欲知其事，即至金石两于座间，石夜幕，行昌入祖室，将欲加害，师叔仅救之，行昌会任者三，悉无所损。师曰：正见不邪，邪见不正，只负汝精，不负汝命。 行昌金铺久而方苏，求哀悔过即愿出家，失岁与今言如且去，恐徒众翻害于汝，如可他日一行而来，吾当赦受。行昌秉旨消顿，后投僧出家，具戒精进。一日一师之言，远来离景，师曰：吾久念汝，汝来何晚？曰：昨蒙和尚舍罪，今虽出家苦行，终难报德，其为传法度生乎？弟子常览涅盘经，未晓常无常意，启和尚慈悲略为解说。师曰：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曰：和尚所说大为经文。师曰：无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曰：经说佛性是常，和尚却言无常，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违，令学人转加疑惑。师曰：涅盘经吾悉听你无尽藏读诵一遍，便为讲说，吾一字一意不合经文，乃至为汝中无二说。曰：学人适量浅昧，愿和尚委屈开示。师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无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变之处。故无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意。佛必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诸而圣人于常即无常，共成八道，故于涅盘了义教中破彼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境，汝今依言背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原妙，最后为言纵览千遍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说记云：应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由春池实力，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非师相授予，我亦无所得。师曰：汝今彻也，移民至彻，彻理谢而退。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士子，年十三，自玉泉来参礼。师曰：知是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何事主？试说看。会曰：以无助为本，见即是主。师曰：这沙弥真何取赐予？会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师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对曰：亦痛亦不痛。师曰：吾亦见亦不见。神会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师云：吾知所见，常见自心过谦，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目时，若痛则同凡夫，即起悔恨。汝向前见不见是耳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信且不见，敢耳弄人？神会礼拜悔谢。师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密路，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无见与不见，无见自知，岂待汝迷？汝若自见，亦不待无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无见与不见？神会再礼百余拜，求谢过千，扶请几世不离左右。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是否？神会出曰： 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诗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毛盖头，也指成各支解宗徒。祖师灭后，汇入经络大弘曹溪顿教，著显宗记盛行于世，是为菏泽禅师。师见诸宗难问贤起恶心，多及坐下敏而谓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示为师。护法品第九。神龙元年上元日，则天中宗赵云正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侠，每就一圣。二师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宗，密受忍大师依法传佛心印，可请笔问。今遣内侍削减持照引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师上表辞疾，愿中临路。薛简曰：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知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也？简曰：弟子回经主上必问，愿师慈悲指示心要。传奏两宫及京城学道者，譬如一灯燃百千灯，明者皆明，明明无尽。诗云：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意，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明，故尽明经云：法无忧彼，无相待故。简曰：明欲智慧，暗欲烦恼，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平和出离。诗曰：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是二圣见解阳路等机，上至大根悉不如是。简曰：如何是大圣见解？师曰：名与无名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烦于而不减，在圣贤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急，不断不长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简曰：师说不生不灭，何意外道？师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指生，以生显灭，念有不灭，生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已不灭，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简蒙指教，豁然大悟，礼辞归阙，表奏诗语。其年九月三日，有诏讲谕诗曰：诗词老疾，未正修道，国之福田。诗若尽明，脱疾皮也，阐扬大圣，传诸佛心，谈不二法。薛简传师只受如来之见，正积善于庆，素种善根，执师出世，顿悟上圣，感贺师恩顶戴无已，并奉摩那袈裟及水晶钵，敕韶州刺史修士四语，此师就居为国恩寺焉。副主品第十。师一日唤门人法海、智成、法达、神会、 至长、至通、至彻、至道、法真、法如等，曰：如等不同于人，无灭度后，各为一方师。吾今教汝说法不失本宗，先须举三颗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如法，出语紧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三颗法门者，因界入也，因是五因，色受想行识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尘色身相位触法，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尘六门六识是也，自性能含万法，名含藏事，若起思量即是转世。生六世，出六门，见六尘，如是一十八界，皆从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恶用即众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对法外境，无情无对，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明与暗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此是五对也。法相语言十二对，语与法对，有与无对，有色与无色对，有相与无相对，有漏与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僧与俗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此是十二对也。自性起用十九对，长与短对，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此与独对，戒与非对，止与趋对，实与虚对，闲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常与无常对，悲与害对，喜与嗔对，舍与迁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对，此是十九对也。师言此三十六对法，若解用即道观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自性动用供人言语，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若全着相即长邪见，若全执空即长无明。执空之人有棒经，执言不用文字，即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执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执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棒他言着文字，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若着相于外而作法求真，或广利道场说有无之过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见性。但听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于道性挚爱。若听说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无助向法师，汝等若悟，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依此做，即不失本宗。若有人问汝意，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身中道义，如一问一对，余问亦依此做，即不失理也。设有人问何名为暗，答曰：明是因，暗是缘，明末则暗，以明显暗，以暗显明，来去相因，尘中道义，余问悉皆如此。汝等于后传法，依此转相教授，勿失宗旨。师于太极元年壬子，延和七月，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人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即图众曰：吾至八月欲离世间， 汝等有疑，早须相问，为汝破疑，令汝迷境。吾若去后无人教汝，法海等闻悉皆涕泣，唯有神会神情不动，亦无涕泣。诗云：神会小失，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哀乐不生，愚者不得。数年山中进修何道，汝今悲泣为忧阿谁？若忧无不知去处，无自知去处，无若不知去处，终不欲报于汝。汝等悲泣，盖为不知无去处，若知无去处，即不合悲泣。法性本无生灭去来，汝等静坐，吾与汝说一偈，名曰真假动静偈。汝等诵取此偈与吾一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众僧作礼，请师说偈。偈曰：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若见于真者，是见竟非真。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有情即解动，无情即不动。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若觅真不动，动上有不动。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但作如此见，即是真如用。报诸学道人，努力须用意，莫于大圣门，却执生死志。若言下相应，即共论佛意。若实不相应，合掌令欢喜。此宗本无真，真即失道义。执逆真法门，自信入生死。时徒众闻说记忆，普皆作礼，并体失意，个个摄心。依法修行，更不敢真，乃知大师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问曰：和尚入灭之后，依法当复何人？师曰：吾于大梵寺说法已至于今，抄录流行，目曰法宝坛经，汝等守护，地相传授，度诸群生。但依此说是名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复其一，盖为汝等性根纯熟，决定无疑，堪任大事。然据先祖达摩大师复授记忆，亦不合传。记曰：吾本来资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师父曰：诸善之事，汝等个个静心听吾说法，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增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荣淡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执心不动道场，真诚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含藏长养，成熟其实，一向一行亦复如是。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普润大地，汝等佛性辟诸种子，欲资沾洽，悉得发生。成无执者，觉获菩提；依无行者，定证妙果。听无记曰：心地含诸种，普语悉皆蒙，顿悟花情矣，菩提果自成。师说记矣曰：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净，亦无诸相。汝等圣悟观境，即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而时徒众作礼而退。大师七月八日呼为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等速礼周集。大众哀留圣间。师曰：诸佛出现犹是涅槃，有来必去，礼义常然。吾此行还归必有所。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可回。师曰：叶落归根，

当来圆满真无穷，淫性本是净性因，除淫即是净性身，性中各自离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今生若欲顿教门。忽悟自性见世尊，若欲修行你作佛，不知何处你求真，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成佛因，不见自性外觅佛，起心总是大痴人，顿教法门今已流，救度世人须自修，报汝当来学道者，不做此见大悠悠。师说记忆告曰，汝等好住，无灭度后，莫做事情悲泣欲泪，受人调问身着校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是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恐汝等心迷不会无益，今在主汝，令汝见性，无灭度后依此修行，如无在日，若为无教，纵无在世亦无有益。复说记曰，物物不修善，腾腾不造恶，急急断见闻，荡荡心无着，师说记已，端坐至三更，忽谓门人曰，无行矣，俨然千化。于时一香满是白红主地，林木变白，禽兽哀鸣。十一月广韶兴三郡官僚，即门人僧俗，真淫真身，莫觉所知，乃焚香祷曰，香烟止处，师所归焉，时香烟直贯曹溪。十一月十三日，千神龛并所传衣钵而回。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龛，弟子方便以香泥上之，门人意念取手之际，遂先以铁叶七步步护师颈入塔，忽于塔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始散。韶州奏闻，奉敕立碑祭师道行，师春秋七十又六年，二十四传衣，三十九著法，说法立身三十七载。得止四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达摩所传信一，中宗赐摩那宝钵及方便素师真相并道具等，主塔侍者师之，永镇宝林道场，流传坛经以显宗旨，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般若无尽藏真言，南无波揭发帝，波利若波罗蜜多依，达之他唵希利地利势利续鲁之三密利之佛舍意梭诃补缺真言，南摩诃那达那多那耶耶屈那屈那俱住俱住摩那摩那苦那哄赫赫苏达努哄波摩努娑婆诃。圆满补缺真言唵呼噜呼噜舍意木气梭诃三归一，自归一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一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一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甚众。南无护法维陀尊天菩萨，南无护法维陀尊天菩萨，南无护法维陀尊天菩萨。